在朝鲜有综合利用自然能源的分散型联合系统构筑，为电力生产做出贡献。这一系统是由国家科学院自然能源研究所和罗仙牡丹贸易会社共同研发的。它与以往利用自然能源的发电系统有所不同，根本不用高价蓄电池，而通过先把太阳能、风力、小型水力发电机所生产的电力送往国家供电网后，在需要时再利用的方式来保障电力。这一系统还对电力管理进行自动控制，从而保证一年节省数千公分等，有许多好处。